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，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命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杜立三跟他爹顶嘴，这家伙才横呢。据记载，在将来的时候，杜立三他爹、他三叔、四叔全叫官府给抓住了，被砍头示众，全掉了脑袋。吃这行饭的没有好下场。杜立三他二叔由于是个软骨头，把他爹杜宝增给出卖了，就这杜宝兴。杜立三一怒之间亲手把他二叔枪毙了，连他两个哥哥他全给打死。这家伙是翻脸不认人啊，够狠的。话又说回来了，他不是这号人也吃不了这碗饭。那上千名土匪都是亡命徒，他能驾驭得了？没两下子也不行。现在杜立三虽然说不是全权最高的债主，但是在家里头当半拉家呀，在他几个叔叔和他爹面前也是说一不二，动不动他就耍驴。他就怪他爹不应该收张作霖做干儿，不应该拿他不当外人，这出了事怎么办？杜老盼闭了眼睛听着，等他儿子说完了，杜老盼沉着脸把眼睁开了。行了，我还没死，我还说话算，我是你爹，我想怎么的你还管得着吗？我知道他妈你这小子妒忌，只要我夸谁比你强，你从心眼就是不爱听。再者一说了，你姓杜他姓张，干儿跟亲儿能比吗？张作霖能跑到这儿来管你分财产来吗？不笑话，你想这事都没边儿。再说人品素长，我认识老嘎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 他要是官府的密探，咱节目能稳稳当当有今天吗？我看你说话说的太荒谬点了，扯得没边的地方去。这事儿已经定了，生米做熟了饭了，这干儿子就是干儿子，万难更改。你有事儿先走吧。嘿，爹，咱把话放这儿，早晚吃了亏，您就知道我说的话是对的了。杜立三一甩袖子，转身往外走。张作霖再想回避，来不及了，正好看见。张作霖也挺不自然的，哎，但那意思管他叫大哥。杜立三一甩脸，没理他，走了。张作霖尴尬万分呐，等了半天，平了平气，挑帘进屋了。杜老潘就知道张作霖听见刚才的谈话了，也觉得挺不自然。哎，老干干，来来来来，爹，回来半天了啊，回来半天了，怎么溜达的不错呀？挺好，我算开了眼了。您这方圆百里，我能溜达到吗？也就到几个地方看了看。哎，老干了，刚才我跟立三说话你是不是听见了？我不知道你们爷俩谈什么，反正听你们吵架来的。老干的，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儿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。你就360行也好，你说贵为天子也好，他那宫里头就没事儿吗？也有事儿。拿我这小子来说吧，驴行霸道的，到时候他上来这个驴脾气啊，也不管是谁，他就口出不逊。你说虎毒不吃子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啊，你别笑话。再者一说呢，他就是对你有些冷言冷语，你看在我的份上，也别跟他一般见识。张作霖赶紧站起来了，干爹，我怎么敢呢？我算个什么东西？再者一说呢，方才我大哥说的不无道理。本来嘛，人心隔肚皮，做事两不知啊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这话说的千真万确。我虽然没念过书，我听人家讲过虎，我听人家讲过评书，那个奸险的小人到处都是，稍不留神就得吃亏上当。你看我很少到三街沟来，冷不丁这一来，您对我再这么样，难免他有这么一说。不过呢，我不往心里去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请您老人家不必担心，好孩子有出息，这叫大人办大事，大笔写大字，胸襟开阔能容人，不要斤斤计较，这才叫大丈夫呢。就这一点我就佩服你，既然小子你不称心，那你就多住几天啊，明天我陪你溜达。我打算跟您请假，我要走。别，你要走你就是挑理了，不能走，我陪你。张作霖没法走了，打这儿之后，杜老盼天天陪着张作霖骑马打枪。你说枪这玩意儿谁都喜欢，特别是小男孩，直到今天，哎，买玩具也得买各式各样的小手枪，什么侦探抓胡子、好人抓坏蛋的啊，喜欢的要命。那张作霖加个更的，你看到胡子窝里头了，都是带响的家伙，什么枪没有，管长的管短的，应有尽有。杜老潘呢就教给他打枪，什么枪什么性能，应当注意哪几点，应当怎么个打法。张作霖聪明，一学就会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这么上子弹，这么卸子弹，这么拆枪，这么卸枪，这么安装，学了个滚瓜烂熟，就为他将来打下了基础。 一晃到了初十了。这天晚上，张作霖刚要睡觉，有人敲门。作霖把门开开一看，前面走的是汤二虎，后边跟着谭翠萍，俩人串门来了。作霖盛情欢迎，汤二虎往外看看没人，把门关上，说了几句闲话之后，话锋一转，说的正题。汤二虎挺严肃，我说老大了，你来到三界沟啊，甭提我们哥们多高兴了，咱们是前世的缘分呢、你说老当家的拿你当亲儿，看得出他全活得出住来，你说什么他听什么，这都是好事。大概你也看得出来，咱这个少当家的杜立三不能融入啊。这兄弟跟你说呀，这杜立三不是东西，翻脸无情，转眼无恩，有时候他上来驴脾气，对我们是非打即骂。说这话前些时我还挨了他一顿鞭子呢，但是不敢说呀，连个不字都不敢讲。哎，要不说呢，吃哪行饭也不容易，这玩意儿弄不好了，去把脑袋混丢了。得了，别说这个了。我说老嘎子，这可是是非之地啊，少当家的不能容入，对你非常记恨。昨天晚上我办事儿去，走到他的床根底下，听他跟他那军师宋庆莲在那记忆，可能要不利你，听明白没？要对你下家伙。要走早了是便宜，再在这住下去，你这条小命就得扔到三界沟。今天我们哥俩来，就特为告诉你这个事儿，是非之地不可久留，快走。谭翠萍也在旁边插话，是啊，事关重大，本不应该不说这些话，但咱弟兄不错，你救过我的命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老嘎子，听良言相劝，明儿个就离开此处，再耽误下去可太不妙了。多谢二位仁兄指点迷途，明儿个我就走。张作霖一宿觉都没睡好，到了第二天，他就琢磨着见着杜老盼怎么说，这老头死说活说不让我走怎么办？哎，有主意了。吃完早饭，他见着杜老盼了，爹，昨天晚上我做个梦，哭了一夜，我也没睡好觉。做什么梦呢？梦见我娘了，我娘病了，我不敢说我是孝子，我娘这一病，我可受不了啊。大概这是老天示警，我娘真病了。现在我把抓柔肠，坐卧不安。我打算跟爹告辞，回家去看看。好、梦是心头想，因为你对你娘太关心了，所以你才做这个梦。没事，不不，爹，无论如何，您答应儿的要求，我要回去看看。如果您想我，我看看我娘没事，我再回来不是一样吗？也好。哎呀，难得你娘生了这么个好儿子，那我就不勉强了。真走啊，真走，什么时候走？现在就起身。太仓促点儿，明儿个走的，不，今天一定得走。杜老盼一看张作霖去意已决，还真有点热乎乎的舍不得。好吧，那也得跟你见见行啊。又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张作霖饯行。在临别之时，杜老盼好像丢点什么似的，我小子你等等，你怎么来的？我骑马来的。哪来的马？就是李春田那挂车上卸下来的马，那是笨马呀。那哪行啊，这么办得了，你把那匹笨马留下， 我给你换匹马，算咱爷俩的纪念。来，把我那匹一丈青牵来。像他们这种身份，哪个没养十几匹、二十几匹好马呀？出去做买卖，经常马夫伤死了，回来就换了。杜老盼手底下二十几匹好马呀，他最喜欢的一丈青给牵来了，鞍鞯交环全有。老嘎子，这是我心爱的好马，脚程可快，纯粹的一粒良种。我把这匹马送给你了。义父，我不敢要。哎，骑着吧，有什么不敢要的？他就是你两条腿呀、啊。这年月兵荒马乱的，骑着他有用场啊。张作霖真喜欢呢、啊。又一想，驳他老人家的面子也不合适。哎，看来呀、啊，将来我是非走这步不可了。给我就要吧。张作霖谢过，爱惜的拍拍马头。杜老盼跟他说，这匹马日行1000，夜走800呀、啊、可这还非常听话，你放心，你骑些日子就熟了，马也通人性。杜老盼也拍拍马头，告诉你啊，这是你新主人，往后你听他的，你要不听他的啊，打死你个东西。这匹马就像懂事似的，回过头来还舔舔杜老盼。另外，杜老盼一伸手在身上摘几颗枪的。老高子，这玩意儿你也带去吧。哎呀，别，这我可不敢要，拿着吧，我这家伙不缺。知道这什么枪吗？您跟我讲过了，这是日本造的，叫米雷根。对，这种枪威力才大，能掐铁道。只要你心不哆嗦，手不颤，是指哪打哪。说句行话，必须练得果儿直，才能弹无虚发。你拿着它做个纪念，另外也作为防身之物。再给拿点子弹，给张作霖呢。拿了500发子弹赠给一支枪，张作霖也收了，把枪别到怀里头，子弹围到腰里头。临行之时，大伙一看处的都不错，既然老当家的如此重视张作霖，咱们也得表示表示。大伙给凑银子，张作霖也不知道多少，可能凑了个几百两的。这散碎的银子搁得入套里了，那1000两银子的银票，张作霖在怀里头揣着，就这样跟大家是洒泪分别。谭翠萍、张世飞、汤二虎、钻田燕子、一声雷、混江龙、心好、天不怕，大伙一直送到三界沟的鲶鱼嘴。到这儿，这才告辞。张作霖连头也没回，双脚一点灯，一丈青四蹄登台。哎呀！离开了青马坎呐、啊，张作霖这才发现是个阴天，北风朔朔，雪花飘飘。外边是一片白呀，张作霖是冒雪顶风前进，身上穿的挺暖和，腰里别着米雷根。哎呀，张作霖心说，这简直是做了一场梦。这十几天半个来月，迷迷糊糊的，就像在无里雾中。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，骑着马揣着枪，这都真的。妈，干这行也不错。哎，可惜我娘不乐意，有我娘在着，这碗饭我不能吃。离家这么些日子，我娘不定多挂念，干脆什么也不干回家。啪啪啪啪啪啪啪， 他低着脑袋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就过了鲶鱼嘴了。鲶鱼嘴是个村子，稀稀拉拉也有不少人家。正往前走的时候，就听有人喊：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是个女人呼救的声音，非常清脆，正好顺风。张作霖就打了个激灵啊，猛然间抬起头来，顺声音观看，就在漫野荒郊雪地跑了个女人。哎，那个女人披头散发，光着脚丫子，衣服也不整，跑几步一个跟头，跑几步一个趔趄，简直像疯了相似。再往后看，雪地之中跑着四个男的，有的拿着绳子，有的拎着棒子，其中有个小子徐徐带喘：“我叫你跑，站住，我看你往哪跑，救命啊！”这个女人说着说着扑通就摔倒了，眼看那四个男的就扑到面前了。为什么？张作霖当然不知道了。张作霖双脚一点蹬，这马像一阵风一样唰就来到近前，约把马带住。张作霖高声断喝：“住手，都不许动！”这几个小子抬头一看，哎，打量张作霖，你看不认得。为首这个上了点年纪的把眼睛一瞪：“我你他妈算干什么的？你走你的道，你管得着吗你？我兄弟，这阵北风点雪，天可够冷的，回家坐热炕头去吧，少管闲事。”正这时候，那个女人从雪地上站起来了，躲到张作霖马的后边：“好心人呐，救命啊！菩萨你救命啊！我叫他们抓回去，我就活不了了。”张作霖这才看清楚，这女人长着一头黄发，哎，中国人呢都是黑头发，唯独这女人是黄头发，外国人，长得还真像外国人，但听声音还是中国人，穿的也是中国的服装啊，不过衣服可不整，可能刚才经过搏斗，扭派全拽开了。张作霖就动了怜悯之心，回头问这女人：“我说怎么回事？你别着急，凡是我能管的，我一定管到底。 要好汉爷爷他们要抢我，拿我做人质，拿我换钱花，我不跟他们回去。爷爷，您救救我吧！” 张作霖听了个胡了八图，那边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这个事发生在鲶鱼口村，往前面走不远，有个小村子不大，住着一户人家，姓武，叫武莲荣。这个女人人送绰号叫金头贵妃，就因为她是黄头发，起了这么个美称。姓王，叫王雅琴。武莲荣、王雅琴是两口子。这武莲荣是干什么的呢？讨买卖的，经常上哈尔滨、齐齐哈尔、缅甸山一带，到时候啊倒腾点皮货什么的，有时候呢也倒腾点旁的。后来经常到哈尔滨去，认识王雅琴他们家了。这武连荣做买卖挣了俩钱儿，就这么的娶了这么个好媳妇。据说这个王雅琴呢，母亲是俄国人，父亲是中国人，是个两河水，所以他长这个头发这模样。你别说，这两河水长得还真漂亮。武连荣娶了这么个俊俏的媳妇儿，回到家乡，哈，这下惹了是非了。有不少不安好心的人呢，心说这武连荣长得糟了和了，不起碗娶这么个好媳妇儿，这是真，哎呀，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。